追踪环球市场大鳄，紧贴各类资产价格走势。大白鲨 Jack 星期日晚转播大鳄。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咁啊，第二节翻嚟啊，啊，讲下，本来我都唔系好想讲啊大师啲嘢，不过只九恩哥今日真系 等唔到星期五啊，可能系 确实有料到啊， 真系有料到。啊、但系呢啲真系要谴责啦，系咪先？买都冇得买，系咪先？琴日讲完， 一早叫你买啦。 sorry， 喺我哋第一次茶楼网聚嗰阵时吓、啊，哇！都嚇到褲都甩嗰陣，咁啊佢有大師咁講，佢計一計一條數，咁都每股都值成三毫子，所以我問真係仲冇一個開咧， 係 一毫四到啫嘛，毫四五毫半嘛， 啊最高又好似毫七左右啦， 係啦毫七幾，咁啊會唔會仲有一個開咧？咁啊當然即係股價嘅嘢又唔係計一條數計到出嚟嘅， 冇錯，係 啊咁啊睇下後續會唔會仲有啦，咁我諗都仲有一棍上嘅， 嗯， 因為通常呢啲第二日都會有一棍上，都係夠唔夠膽搏？其實我今日咧都手痕想試。一試搏一搏嘅，玩一玩嘅。 係。 咁啊，但係即係有，即係當然，即係對於只嘢好多心結啦。唉，呢啲先至咁嘅嘢真係，大佬啊，又係姓向嘅。 哎，用咁講。 嚇、啊，咁我唔係，即係唔係話姓向嘅一定差。咁啊，有啲同姓向有關，但係唔係姓，都唔係用個姓向個字嘅，都好賴嘢啊啲股。 誒，唔係，喂，豆飯咩股都有機會賴嘢嘅。 係啦， 冇錯冇錯。 咁啊，所以有啲心理陰影啦。 係。 咁啊，同埋單deal又搞到好似。咁細隻股好似搞到咁鬼複雜咁樣， 真係幾複雜，真 係搞到嗬幾廿樣嘢攏埋一碟，跟住計條數出嚟三毫子咁樣，哎又好似，唉唔多妥當咁樣，所以我又唔係好敢掂呢啲啦。咁啊亦都有網友即係因為只九恩哥啊問咗一樣嘢嘅，就話咧啊，即係呢啲股可唔可以執翻啲？即其他嗰啲就唔係講呢只嚇，啊根據呢個邏輯去執返啲呢，即係嗰啲嘅負債又高，就唔係話好高啊，公司嘅股權又集中啊，即係總之佢講一樣嘢就係話成隻殼格嘅。 嗯，明白意思。 咁執翻啲呢啲翻嚟就唔知幾時啦。 哇！呢個即係買舊樓嘅一個邏輯嚟嘅。 係啊，即係釘子户啊嗰啲邏輯啊。嚇，總之舊樓又殘就係冧嘅，都要重建㗎啦。 有業主又得又集中嘅。 係啦，股票又唔同喎，股票可以買舊樓喎，舊樓又強拍喎。 係係。 股票冇得強拍喎， 係咪？買舊樓好啲啦，都 係。啊，咁所以即係我會咁講啦，即係你香港你發覺聞落去有陣殼。殼格嘅股咧，即係可能有翻成二百零三百隻㗎。係，咁你係咪隻隻買一萬蚊落去咧？嗰度都講緊二百零三百萬㗎喎。係，咁啊，同埋就係話一年就做十隻，假設十隻咁啦，係咪做就係咪隻隻都有運行咧？ 唔係一年做十隻，可能做到第廿年先到咧，到一隻。 嚇，唔係假設你買曬。 哦、OK OK， 即係總之咧，你一個殼咧，佢要括弧寫住個殼字嗰啲，你買齊曬。係咁、啊、一年做十隻啦 ，OK， 每隻升五倍啦，好冇？啊！你唔好計個買入價啦，假設買入價 flat 咗嘅 ，OK， 每隻升五倍啊，咁啊有十隻升咗五倍咯， 嗯， 但你買咗三百隻， 係 有二百九十隻， 係 跌咗一半嘅，你諗下你賺嘅多， 係 淨係蝕嘅多咧， 係 嚇咁啊，所以條數咧就好易計嘅啫，一定蝕到你派到嘅， 嗯 嚇，何況？个壳股你估唔到嘛？一年做咗十只就唔系你嗰三百只里边嘅， 系咁你就大镬啦。 咁你咪大镬，系咪？咁同埋时间咧，吓、啊、咁下年冇十只， 系 原来五年后就有五十只，平均都系每年十只， 系 咁五年后你等唔等得到咧？系啦，因为你即系话晒都系壳股咧，即系第一咁啊，梗系成交细啦，你个 transaction cost 都好大嘅， 真系可能升都走唔到。 系啊，可能你谂住我买一万蚊啫，又唔系话数得多，可能你嗰一万蚊已经夹咗咩七十几格上，已经翻一翻啦，你嗰一万蚊吓咁啊，所以即系唔即以但喺外国咧，确实有啲咁嘅基金嘅吓、啊，即系叫做而家唔兴噶啦，叫 take over 基金嘅。 take over， 即係總之我 pull 一嚿錢出嚟咧，專係揾啲 take over 嘅 candidate 嘅。係嗰陣時我讀書咧寫嗰個論文咧就係個 take over 嘅。 係咁犀利。 係啊，咁啊即係揀啲即係有啲指標啊，即係當然嗰陣時香港唔係而家嗰個學嘅市場啦。係咁啊有啲指標噶嘛，即係譬如美國市場啊，邊啲係上市公司好大機會成為學啊？咁你計啲 ratio 啊，將佢左稱右稱啊咁樣咧，懶係好似好鬼複雜咁樣咧。好似呢個咩啟示錄咁啲方程式咁樣咧， 唔係好簡單，聽完三四次。 唔係我哋未去到嗰個 physics 嗰時方面啦。咁啊計咗出嚟之後，啊呢堆咧就係喺美國裏面咧最容易俾人 take over 噶啦。有一堆咧就香港裏面咧就最易俾人 take over 噶啦。咁啊喺美國啊確實有啲基金咧就做專做呢樣嘢嘅，我鋪一嚿錢咧就淨係買嗰啲，等佢俾人 take over 嘅。 嗰啲都係可能整個 model 出嚟啊。 係啦係啦。 跟住 regress 可能對上嗰100間俾人收購。 係啦 ，exact。就係嗰只啦，即係對上100間咧，就係佢對有某啲嘅 ratio 咧，就咁嘅組合嘅。咁我哋揾下咧，由而家現成嗰啲咧，有啲咩咁嘅組合咧，咁我一定係俾人收噶啦，咁樣嚇。咁啊，但係你要知道咧，就係話而家嗰個情況係唔同嘅，而家年代係唔同，因為係幾年前咧，港交所係收個例嘅，關於買學。嗱，譬如你計美國嘅話咧，就係話咧，你收個學就係要同行業嘅，你同行業，你係做。波鞋嘅，你又收間做波鞋嘅翻嚟 ，OK 啊，咁所以喺行業之間咧，你又唔可以話咧，嗱，譬如波鞋嗰個 current ratio 咁計啦，假設 current 個 magic ratio 就 current ratio 係 2.5 倍咧，係對上嗰100間做take over 嘅咧，個 current ratio 都係 2.5 倍嘅， 係 嚇，咁而家有間波鞋 係 啱啱有 2.5 倍， 係 嚇咁。佢好似啦，咁但係每個行業都佢有佢嘅 magic number， 係行業嘅 magic number， 唔係 take over 嘅 magic number。咁如果啱啱波鞋係 2.5 倍嘅話，你發覺全部波鞋呢都係被收購嘅對象嚟嘅，咁你好鬼賴嘢嘅， 明白？ 咁香港又唔同嘅，香港呢就基本上係唔同嘅意思係話，第一即係我哋有國內唔少嘅同胞落嚟香港收購啦，咁佢哋就唔差你所有嘢噶嘛？ 系， 总之你只学几多钱，四个亿就四个亿咯。 不过其实都好想知咧，内地买学嗰、那个 A 股， 嗰、那个唔系 H 股啊，即系买学嗰、那个唔系 H 股，即系总之香港买学嗰、那个嗰、那个准则系咩嘅咧？因为实在系太神奇啦。 哦，准则好简单， 系 你卖我咪买咯，真系就系咁简单。你卖唔卖啊？你卖就开个价，你唔好依共我，唔好几格格。 OK 啊，咁你又唔好懒系好。好偉大咁樣 remind 嗰啲風險，即係温馨提示。嗱，我只殼咧，我哋第三股東咧就好麻煩嘅。 係啊。 咁啊，佢就會嘈嘅喎。咁樣你唔好理，總之開個價。咁啊，第三、第四股東嘈，我自有辦法。你唔好搞咁多。係。咁啊，好，所以好簡單嘅。但喺外國咧，即係你用香港呢啲做呢啲 take over 嘅一啲嘅 parameter 去計外國咧，就一定死嘅。 即係你用咪又係嗰句咯，你用翻歐美落嚟嗰啲所謂經濟學啊 cofan 嘅，你去計翻內地啲就大鑊啦。 因為喺美國或者歐洲咧，嗰、那個 take over market 咧，其實好大程度咧係一個白武士 market 嚟嘅。 嗯， 嚇，即係白武士 market 就係話咧，哇 ，Vega 好掂嘅喎， 稱一稱你。 係啦 ，Vega 佢真係好掂。 就計咧，譬如你有兩個 mixer， 四部電腦。 係啦，但係我又發覺你係只係。唔識用 Vega 呢個名啫， 冇錯、 啊、我唔係計你啲資產嚇、啊，即係唔識用，你俾我咧我就用到㗎啦，咁、我就 take over 你，即係好多白武士味道嘅，香港都有嘅，咁、但係呢幾年咧確實就唔多嘅，嚇、買學嗰個發覺我理得你係咩啊？我買咗你個學翻嚟，我一定改名， 係。 我必定改名嘅，我点会唔改名啫？我唔改名买嚟做咩啊？系、嘛？我即系领养咗个仔翻嚟嘅，我理得佢生亲生老豆叫姓咩啊？ 系 咁，梗系改我个姓噶啦。 系 吓咁啊，所以就即系白武士嘅市场喺香港其实就系相对系少，同埋啲白武士永远都唔系好武士嘅， 系 永远都出事嘅， 即系最后有事。 雷氏照明啊，郭美啊，嗰啲都系最后出事啦，系咪？ 系 咁啊，所以就你唔可以用呢个咁嘅计法咧去睇美国。当然对于美国投资者，佢哋都唔会理解香港个学市场嘅。 嗯， 咁、所以你话系咪你可以咁容易咁样去到 pinpoint 到，揾到一堆所谓学咧？ 系 你揾到你啊，真系八字弊。 嗯， 你揾到你啊八弊吓，真系你揾到。如果你喺出面中環嗰度兜個圈，你問周圍問，哎，你有幾多學啊？但你集齊啲 number 咧，我諗真係俾咗二三百個你。咁但係真係邊個會買咧？就應該係一個都冇嘅，調高嚟買嘛。咁啊，所以就係我奉勸嗰位投資者就係話咧， 你冇得玩嘅。 唔係因為點解問咧？因為之前又話搶到好高啊嘛，又話四億啊、五億啊。 係啊，但係嗱，做好簡單例子啦，就是、譬如係我唔係好想講嘅 number 就係時富證券啦。係嚇，咁佢幾年 打仲未賣啊？係 啊，佢一兩年佢就試一次㗎啦，嚟一次我賣㗎啦，咁樣仲要停曬牌出曬 announcement。 係， 到而家賣咗未啊？ 係， 咪跌咗落嚟咯？嚇，未賣㗎。咁跌咗落嚟之後，咁咪下，譬如下年又揾個位出嚟，終於賣啦，咁又升上去咯，鋪鋪都係咁嘅。咁我都有一隻㗎，我之前喺呢個節目都講過，有隻851㗎。 哦， 嗰只盛元啊，唔知乜鬼嘢，咁佢都賣㗎，佢都賣咗嘅，但係賣到彎曬嘅，咁我仲揸住㗎，輸到冧咗喺度㗎。係 咩？ 係佢，因為佢又合個股又成嘅。咁如果你計翻未合股之前嘅股價咧，而家好似係幾？個零我唔記得咗啦，我啲 check 先。咁如果你未合股嗰陣時咧，應該係而家嘅股價嘅100倍咗緊啦。所以我係輸咗99% 嘅嗰啲嘢。咁點啊？14.4啦嚇。咁啊，即係要 check 翻㗎啦。以前計佢未合股嘅時候，而家 equivalent to 而家幾多錢 ？OK， 我諗都成20-30蚊㗎啦。 OK， 係應該20-30蚊。咁啊，嗰陣時一買咧，因為即係嗰陣時個老細就羅傑成啦。咁佢又姓羅，我又姓羅， 冇理由唔撐啊！ 冇理由唔撐場㗎。咁100幾萬跟住衝落去啦，係咪先？咁啊，嗰陣時亦都係嗰陣時阿羅生係搞啲經理人㗎嘛。 我去搞好多嘢。 佢有几个佢搞嗰啲经理人公司㗎。佢比较出名嘅应该就係呢个嘅关心妍嘅。 咦係咩？ 係呀，关心妍佢公司嗰陣。 哦。 跟住就有嗰个咩姚乐怡呀，咁因为嗰陣时佢送咗嗰、那个。 好耐之前喎，送咗姚乐怡。 个汉阳好似。 汉阳。 唔知係咪汉咩咩。因为佢送咗个炸佢嗰啲演藝人嗰啲閲歷俾我㗎。 我閲歷，我以為成個藝人，我以為送咗葉樂兒俾你㗎嘛。 梗係冇啊，冇啊。 OK OK， 葉樂兒都太好啦，冇啊。 OK OK， 咁啊送咗俾我，咁我睇下哇啲咩嚟啊咁樣。 係。 咁啊嗰陣時亦即係唔知邊個演唱會咧。 嗯。 咁啊佢介紹咗嗰陣時851嗰個炸 fit 個 director 俾我啦，我識啦。哎呀，呢、這個就係 點啊？ 哎呀，勁啊！咁我睇哇， 有啲料到。 阿哥哥仔。 係。 你知唔知你喺度做緊咩啊，大佬啊，你話曬都一間上市公司揸 Fiam 喎，你可唔可以唔好咁笨實啊個樣子？我真係心咁啦。所以我嗰次見到佢個所謂嘅 appoint 咗佢嘅揸 Fiam 咧，我其實想沽啊。我最後冇沽到，坐到而家啦。咁一個好嘅例子，其實851就係一個好好嘅收購嘅對象。 嗯。 但實際上佢都俾人賣咗個殼嘅。 4.5。 而家4.5咯， 系 啊，咁佢都系卖咗个壳嘅，卖咗佢好似比较田园时咁样嘅，卖到弯晒嘅，越卖越跌咁样嘅啫。 哇！依今日成交有70,000股， 系，我估嗰啲嘢估一个月啦，真系。咁啊，即系你要知道就系话咧，一个壳嘅买卖咧，又唔系话可以从一啲嘅数据嘅表象去睇到。你话系咪股权集中一定卖得到咧？唔一定嘅，即系当然最好啦。你又咪低负债嘅，一定系卖得最方便咧？亦都唔一定，当然亦都系最好啦，咁样吓，咁啊，所以即系话有啲 属于理论方面 系啦，有啲好好嘅被卖嘅对象，但系你个买入去个 timing 唔啱咧，佢跌咗落嚟先卖上翻去，跟住再杀落嚟咧，唔系一样系濑嘢， 冇错。 咁所以呢位年青人咧，唔好嘥时间去搞呢啲啦， 系 吓，你宁愿就听到边只先买边只， 嗯， 最多输钱嗰只嘅啫， 系 啊，通常都好濑嘢嘅，真系 ，OK 吓，咁啊，所以就唔好玩呢啲啊，玩唔到嘅。 Seminar 都有嘅，咁啊嗱，调翻个方向就问啲稳阵啲。我记得问呢个 A 股 ETF 啊嘛， 系啊系啊， 呢、這个都今日咧都我见到有啲行家都喺度同啲客去讲解一下呢样嘢，即系可能就行家问嘅，可能啲客问紧，究竟买 A 股好定系买 ETF 好咧？ 你唔开心啊？ 嗱，以前冇得买 A 股啊嘛，而家买 ETF 咁咪点答啊？ 吓，唔记得啦。 两样都好嘅，你肯买得噶，我都系收佣啫，理得你买乜啊？真系 系 咁啊，都咁讲啦，个 seminar 都讲啦 ，ETF 你最好咧就系喺大 discount 嘅时候咧就搏佢收。收 discount 嘅啫，吓咁就其他嘅时候咧，即系你唔好因为觉得 A 股升 就去 买 ETF， 系 啦，你觉得 A 股升咧就直接买 A 股，咁就方便了当，直接吓。咁如果你话你觉得 A 股升之余，你又见到个 ETF 好大 discount 嘅话，你冇问题嘅，吓咁啊。所以即系你唔好净系用个 discount，sorry， 你唔好净系用个 A 股上落嘅睇法咧嚟到拣 ETF 啦，咁啊好猛噶，因为 ETF 本身行得慢噶嘛， 冇错。 如果你仲係一路升，見到 A 股係咁升，但係佢一個 discount 咁擴大，因為隻股價唔升咧、 嗯， 哇！你真係猛到想切腹嘅、啊、大佬嚇，咁、嗯、啊，所以就一定會有影響嘅。咁至於即係話嗱。Seminar 嗰日我講咗大秦鐵路啦，咁啊講少少大秦鐵路啦。大秦鐵路咧 A 股一隻嘅大嘢嚟嘅，秦咧就唔係秦始皇個秦，就是、秦皇島個秦。咁、 嗯、 所以你就知道大秦鐵路一定基本上問煤炭啦。 嚇、 嗯，咁啊大秦鐵路其實面對，其實大秦鐵路咧就係一個好好有戰略性地位嘅公司嚟嘅。佢做嘅嘢都好戰略性嘅，因為中國基本上咧好多煤咧，啲電廠啲煤咧都係要靠大秦鐵路去運出運入嘅。咁、 嗯、 啊，但係大秦鐵路咧就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嗰個嘅，始終鐵路有個 capacity 嘅問題啦。嚇、啊，即係你唔可以同一條鐵路喺側邊起多條嘅。 嗯。 啊，你唔會，你呢個世界上邊咧唔會除咗嗰個總站出去嗰下啦，你會見到好多鐵路平排行啦。 係。 你唔會見到一兩條鐵路平排而行嘅。啊，即係我唔知點解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即系你意思唔会有两条打孖上咁样噶嘛？ 系啊，嗱，譬如你地铁咁样，哇，好多人、啊、起多条铁路啦，你唔会见到一条地铁侧边又有条地铁，即系排平排行嘅， 系 你系唔会见到噶。即系可能系啲风，即系嗰啲速度嗰啲造成啲气流嘅影响啦， 都有可能， 即系唔可以啦。 吓， 咁、啊、所以大秦铁路亦都面对一个问题咧，就系嗰个 capacity 嘅问题， 产能系嘛？ 系啦，咁啊，所以其实佢一路咁样扩充嗰个，即系佢个运力啊、 嗯， 或者个运力嘅需求啊，越嚟越增长，一路都增长紧。咁所以去到一个基本一个饱和嘅阶段。咁、 嗯、 所以过去两次咧，佢曾经试过提速嘅。 嗯，快啲 先。你知唔知火车嘅提速系咩意思咧？ 系点样 咧？嗱，动车嗰啲唔同啦。嗱，你由传统火车变成动车，基本上一个唔系叫提速啦，就叫嘅直头一个铁路改革嚟噶嘛。 系 提速嘅意思咧，你以前有冇搭过大陆嘅火车噶？ 哇，耐咗都唔记得啦。 我就要耐咗啫。你知唔知快车同慢车嘅分别系咩？火车？ 我冇深究原因，只知快啲嘅快啲嘅價錢唔同。 就價錢唔同啦，係啦。 係啦。 快車同慢車嘅分別就唔係一個速度嘅，火車其實同一個速度嘅。 哦，只不過佢唔開咁快。 唔係， 係 即都係開咁快嘅。 哦 ，OK。 即係你火車你唔可以特登開慢咁過癮噶嘛？ 唔得嘅咩？ 你做咩特登開慢啫？ 我就唔知嘅，所以我真係我聽你咁講嘢。 即係你買一萬票嘅，本來100米，唔會有50咁樣行50。唔係火車嘅快慢咧，慢車同快車咧個分別就係停站嘅啫。快車停少啲站、 哦， 慢車停多啲站嘅啫、 啊啊。 OK， 咁而家都係喎，其實真係 都係嘅，係、 哦、 啊。咁所以嚟講咧，就大秦鐵路咧嚟緊咧就即之前係做嚟緊會做一樣嘢咧，就係、是、好多站都唔停。 我明白你意思啦， 好多站都唔停，就提速嘅。 OK， 嚇咁啊，所以佢每架車由依度去到秦皇島咧就會快啲嘅、 嗯， 因為中間唔使停站， 明白？明白。 因為停站係最苦惱噶嘛， 因為要減速， 你要減速，停咗喺度又要再開翻， 攤 翻着。咁咧，佢嚟緊咧，啊都唔係嚟緊啦，已經做咗啦，一樣重絕啊！因為你啱講過啦，對於火車最致命傷咧，就要停車再行過啊嘛， 就死都唔停車。 係啦，就係、是、大秦鐵路啲火車咧係唔停車嘅， 咁犀利， 佢只係會慢咗落嚟。佢只要慢咗落嚟，咁跟住佢有佢專用嘅一啲嘅落貨嘅火車嘅，咁、那個火車行慢慢行咧，嗰、那個落貨嗰個火車咧，逐逐逐咁衝埋去咧，咁啊行緊嘅時候咧， 當佢速度一致嘅時候咧，就好似變咗同一個速度咁樣啦， 係啦， 呢、這個就可以相對論， 就好似唔係冇咁複雜，就好似成龍嘅警察故事咁樣啦。 O K， 架火車行緊，但係個直升機咧 喺上邊 喺上邊嗰度掉下成龍落去嘅，跟住就死 Q 咗咁樣嘅，就係佢又會佢就係有一個特色嘅， 嗱 佢就落到秦皇島嗰度咧，佢就行慢速，跟、 嗯、 住落曬貨或者上曬貨咧，就嘈一聲咁就走㗎啦。嚇、 嗯、 咁、啊、所以你知道佢就面對一個問題咧，如果佢可以再耐生性 organic 咁樣提速嘅話，或者提多兩三班次嘅話咧，佢唔使搞咁多嘢啦，係、 嗯、 咪？咁所以佢係面對住一個好大嘅 capacity 嘅問題嘅。 OK、啊。 咁但係佢係一隻大盤股嚟嘅，因為做好其實大秦鐵路係中國一條同香港嘅龍和道一樣。 是一条香是中国的一条嘅命脉嚟㗎吓。咁大秦铁路我嗰日 Sammy 讲啊，大秦铁路好邪㗎。佢每次涨停板呢 ,A 股都危危乎㗎。咁 A 股升啦。咁嚟緊唔知啦。咁但係如果 A 股仲有一日跌㗎嘛，唔可以系咁升㗎嘛，一跌就赖佢㗎啦。 都话咗啦。 都话大秦铁路乜涨停。因为咁大 size 嘅大秦铁路呢唔系咁多时涨停板。对上次系最经典嘅，因为佢涨停板之后真系第二日呢就光大事件呢就怼冧咗 A 股。 嗰个咪光大问题啫。 因为佢有大秦所以有光大啦。即嗰次嗰次督错手指肥手指事件。 我哋讲啲基建，话讲啲即系讲铁路，我谂起话今日啲基建股都嚟了，真系 嚟了啦，因为系啲高 gearing 公司嚟噶嘛，高负债公司啊嘛， 系啊， 咁我啲， 但啲细估唔到系凭住呢个消息去 再冲一阵，真系，哇，谂住个一带一路都炒到你干噶啦，哇，点知整个一带一路一减息，哇，爽晒，爽歪歪真系，吓咁啊，冇办法啦，因为呢啲嘢系例牌高 gearing 嘅公司，咁亦都条数好易计嘅，呢啲对于大行嚟讲咧，其实。你哋估听众都可以做大行，你哋都可以写大行研究报告噶，好简单，因为佢哋好高 gearing 公司，同埋呢啲咁嘅国营嘅基建公司咧，全部问啲国营银行借钱噶嘛，立正规矩问国营银行借钱噶嘛，咁国营银行一定要借噶嘛，咁就用翻个官方个息率同你借噶嘛，就好简单，你谂下啦，对于一啲嘅基建股。对于大行嚟讲最大的诟病咩呢，个孖展低嘛。咁如果你而家可以悭，即係佢孖展得个一点几个 percent， 你悭咗个利息啊，我好 absolute 咁计啦。你悭咗点二个 percent 利息。咁你个孖展咪高咗点二个 percent 囉。咁一点几个 percent 高点二个 percent， 好容㗎嘛条数。 有个量大嘛。係啦。啲个万亿咁嘅事嘛。 係啦。咁当然就唔系啦，因为你唔系你落返去 net profit 条数唔系你讲緊个利息支出㗎嘛，唔系全部嚟㗎嘛。咁但系点都好，你个孖展会因为你个毛利率会因为咁样上升㗎嘛。一计条数咪爽囉。一爽咪冲囉。但我觉得有少少又冲突咗嘅。 太 high 啦吓， 太 high 嘅，因为即系嗱，都系咁讲，第一次咁讲啦。如果你觉得系大降息周期会降翻个零两厘息嘅，咁你梗系冲入去啦。 系 但系如果都系讲紧系零点一零嘅话咧，其实又唔系好抵冲嘅。咁因为今日已经升咗上去，咁所以睇下点睇咯。 但系调翻转啦，你话嗰啲即系大高 gearing 嗰啲咧，咁其实内银又即系鸡肋啦，系嘛，即系派俾佢哋。喂，咁内银就应该都有啲事喎，但系今日都又唔太差。 嗱，大师嗰日讲咧就话，内银唔惊，咁佢睇得中长线少少啦。我话我都唔惊嘅，因为佢有好多位可以抽赚翻嚟嘅。嗱，你俾佢嘅唔係淨係息啦，對於內銀 係 啊，你問佢借錢嘅話，你俾佢唔係淨係息嘅，仲有好多範數嘅。你平息俾你仲驚啊，要你買啲理財產品嘅嚇。咁第二樣嘢就係話，我都估今日應該會有啲，即係今日我冇估到四百幾點嘅。我諗住兩道力啦，有啲正常要升嗰啲咧，就即係升啦。有啲譬如內銀嗰啲會 hurt 到佢嗰個盈利基礎嘅話咧，會跌。 即 係點講？可能兩道力拉咁，但係今日內銀都升啦。啊，因為即係可能內銀升就有人相信係一個金融改革嘅一樣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係相信係大降息周期開始嘅話咧，內銀你真係唔掂得住嘅，係嚇、因為你起碼嚟講咧，等佢減曬息先至算嘅，因為即係佢好傷噶，對於個息差 係咯， 你單計息差係傷噶， 所以今日就咦又冇乜嘢事咁樣， 係啊，正如嗱嗰日禮拜六講啦，我同阿大師同一意見啦，就係話咧。上一次中國減息咧，即係對內銀嘅息差咧冇乜影響嘅， 係 冇乜影響嘅，因為都係咁講，佢有其他地方去賺翻嚟嘅，佢、有其他嘅利息可以賺翻嚟嘅，咁所以計埋條數咧冇乜特別嘅， 實有計。 但係對於即係譬如你話佢太落去嗰啲基建股嗰度話，咁啊真係冇得講嘅， 係咯， 一定減息嘅， 硬食 係啲硬食嘅，因為國營對國營咧就上邊就大家有個國務院咧， 係 咁會扭計噶嘛， 係 嚇咁你又話減息，佢唔減俾我啊咁樣嘈啊嘛嚇咁。所以就會減嘅，咁但拉上補下啫條數，咁但係今日內銀都幾勇武下喎， 唔錯啊， 係咁衝上去喎，啊，即係估唔到，咁啊衝咗成四百幾點上去，咁所以就臨節目完啦，講一講啦，咁自己睇路， 係 自己睇路，咁你話今次係咪會上到兩萬四個位咧？我自己信心唔大嘅， 我自己信心唔大嘅。咁你可以听日问喺 Facebook 问一问阿大师，佢系咪仍然系睇二万四？你今日问佢都会睇二万四。听日如果碌翻落嚟嘅话咧，我谂佢都会变节。吓、啊，即系睇下听日会唔会碌翻旧领两嚿水落嚟啦，两百落嚟啦。但系我谂听日都会升少少先嘅。 系 吓，咁啊，所以就嗱嗰日嘅星期六 seminar 咧，嗰几个 number 咧，船仔啊、车仔啊嗰啲咧，我系冇答嘅，因为第一我讲好邪啊，唔讲啊，即系唔系话唔想，即系有啲人嚟系想我讲嘅 number， 但系其实就冇乜特别因素、特别消息。 同你九二八嗰次都冇乜 系啦，冇乜大嘅变化嘅。咁同埋我一讲咧就好鬼邪咧，咁我费鬼事讲，即系咁简单嘅，即系唔系唔想讲嘅。 明白 吓，咁啊有消息嘅时候咁慢慢先再讲。 好啊 ，OK。最后讲少少，个网页会陆续再 send 多个 email 咧俾大家入去试 live 噶啦。咁啊，如果都系嗰句啦，如果 send 唔收到 email 就可以再问翻我哋。 试试啊，好啦， 好，唔该晒，拜拜。 你听紧嘅系 Reg Finance， 一个金融资讯嘅网络平台。